箴言第二章。我儿，你若接受我的话，把我的诫命存在心中，侧耳细听智慧，专心寻求睿智，你若呼求明哲，扬声招寻睿智，你若寻求他如寻求银子，搜索他如搜索宝藏，你必能领悟什么是敬畏上主，也能明白什么是认识天主。因为恩赐智慧的是上主，知识和睿智都出自他的口，他给正直人保留了救援，又是行止成全者的护盾。他护守正直人的行径，他保卫虔诚者的道路。这样，你必能明了仁义和公平，明了正直和一切向善的道路。如果智慧进入了你的心，知识成了你的喜乐，慎思就必监护你，睿智也必防守你，使你远离邪道，远离言辞荒谬的人，及那些离弃正道走上黑暗之途，喜爱行恶在邪恶中喜乐的人，他们的道路弯曲不直，他们的行径邪僻不正。智慧将救你脱离淫妇，脱离甘言蜜语的娼妓，他离弃了少年时的良友，忘记了他的天主的盟约，为此他的家属趋向死亡，他的行径通往黄泉。凡行进他的人，没有一个返回，再不会走上生路。为此，你应走善人的道路，持守义人的行径，因为只有正直的人才能住在地上，只有成全的人方得在那里居留。但是作恶的人必由地上铲除，违法的人必由其中拔除。